好，我哋翻嚟第三节啦吧。好啦，咁第三节咧就讲多少少军购嘅嘢啦，或者啲新武器消息啦。好啦，咁咧首先咧就第一单要讲 F 三十啊，即系又系冇得避嘅，一定要讲嘅。咁咧，然后今次咧 F 三十呢一单消息又讲，就美国嗰边咧五角大厦就评估过，咁咧就如果觉得咧美军咧嗰个买呢个 F 三十五咧个成本，如果继续咧仲系讲紧成1亿美金咧，咁就冇得搞噶啦。咁嚟紧咧，佢哋大概咧要采购咧系讲紧系1000几2000架噶嘛。 系啊，采购晒咗 F 十五同埋 大概1500架啦，起码都。 系啊。 但系咧，如果你要买1500架咧，大家都估到个造价啦，你1500几系冇办法承受嘅。咁于是咧，佢就谂度计啦。喂，如果咁唔掂，咁不如咁啦。如果你叫价继续咁，我 cut 咯 ，cut 590架咯。 即系好似嗰阵时 F 廿二一样。 系啦 ，cut 咯。咁我 cut 但系佢幅度就冇咁劲嘅，但系都 cut。咁但系咧 cut， 如果 cut 590架咧，就大概 cut 咗30几%噶啦。其实好伤噶嘛，你对 Lockheed Martin 嚟讲。咁所以咧呢一单嘢咧，又触发到另外一单消息。 所以而家 F 十五又红翻就咁解啊？ 可能有时咧就嗰啲叫咩啊？打你呢一个咧就拉另一个嘛，吓、啊，即系有啲党系做得好劲啊啲嘢。咁咧就佢所以咧呢一次咧美军究竟系咪出口术咧？嗱，我哋唔知，但系咧好搞笑样嘢咧，就系、是、你知台湾嗰边咧，有人讲咧就话，喂，不如趁机打劫啦！如果美国咧真系唔买咁多 F-35，跟住咧 Lockheed Martin 冇钱赚咧，我哋就试下游说下呢个 Lockheed Martin 嗰边 CEO 同佢讲，喂，不如我哋又帮你买近啲啊，咁啊等你可以 keep 住个即系出产量又翻咁上下啦，咁样。 系， 咁呢个咧就应该都系 up 嘅啫，其实有政治背后嗰个原因噶嘛。其实啲人咧话。点解唔肯死都唔肯买 F 三十五俾台湾呢？除咗惊得罪大陆之外咧，其实就好惊益咗大陆嘅。因为大家知咧，而家喺台湾其实都好多人咧系以出卖台湾嚟揾食嘅。 哦，系， 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其实喺香港一样嘅啫嘛，系咪？咁咧呢班人如果你俾佢掂到 F 三十五就唔掂啊，大陆就会即刻就会 copy 晒啊。 系啊， 咁当然啲人都讲，超使鬼咩？而家大陆根本都 copy 晒噶啦，成部嘢系咪？但系你又唔好理喎。如果你到时真系有个真嘅 F 三十五咧，嗰张 copy 同你网上 copy 唔同噶嘛， 系， 即系两回事噶嘛。好啦，另外一单咧就要继续讲落去啦。咁下一章咧就讲到美国咧，原来其实咧点解要出口术咧，根本就为咗劈价，即系 Donald Trump 嗰啲绝招， 系 压到你好平。咁啲人话咧，之前话压到点咧，系压到系8000万一架嘛。 哇！ 咁但系而家啲人再讲咧，系压到点？哇！真系离晒罩啊！呢次 Alex。佢直头系劈到同 F 十六一样， 哇！ 劈到，大家你谂下 F 十六咧，如果之前个报价就4000万啊嘛，咁但系如果一出新 F 十六 V 咧，可能讲紧6000-7000万噶嘛，咁你如果将呢个 Lockheed Martin 嘅王牌咧，如果减到6000万，你点卖啊，大佬？ 系啊， 即系其实本身啲嘢都唔系平噶嘛，你谂下个直头个头盔已经好劲啦， 系啊， 个头盔都值翻唔少钱啦，我觉得头盔起码值100万美金噶啦， 几万美金啊？ 好嘛，100万都唔得啊？ 唔得， 系咪好劲啊？咁你话哇个头盔都咁贵咯，咁你其他嘢你点劈到咁平咧？系咪？ 系啊， 咁好难搞噶嘛。咁所以咧，而家咧究竟呢单嘢系点咧？其实呢个美军同埋呢个嘅 Lockheed Martin 点样角力咧？嗱，我哋值得睇嘅。好啦，下一单咧就讲到克罗地亚啊。嗱，克罗地亚如果大家咧有少少印象呢个国家咧，就系、是、前南斯拉夫嘅加盟共和国系嘛？ 系。 咁咧就当年咧就1992年咧印象中啊， 即系啱啱意大利隔篱啫，其实。 喺意大利隔篱嗰阵。 对面岸。 对面，咁咧嗰边咧就系以前叫巴尔干半岛啦，啊而家都叫巴尔干半岛，咁但系咧嗰边咧就好多民族噶嘛，系嘛，咁咧就系啦，又系揾集你讲下啲斯拉夫人啦。 巴尔干半岛咧，呢个本身系土耳其文嚟嘅， 系， 所以因为近期呢个近100年就呢个土耳其文咧喺个东欧兴起啊，所以我哋而家接受咗个巴尔干半岛啊。 系 以前都应该叫翻希腊半岛嘅，成个 哦叫希腊半岛噶， 都系话统咗翻希腊嗰边嘅。 哦 ，OK， 以前呢个地区就叫近东地区啦。 系啊， 咁呢个克罗地亚咧，咁呢个嗱，当然踢波大家知啊，啲人好波噶。 系， 不过依家都比较式微啦。咁克罗地亚咧，就亦都要估咧，呢个咧系比较穷嘅国家啦。 系， 嗱，根据 Alex 嘅说法咧，呢、這个不能叫九等穷国嘅，因为九等穷国咧，如果大家见到例如北韩呢，先至有资格叫嘅。克罗地亚咧，可能大概系大概嗱，如果希腊叫五等，佢应该六等到啦，或者七等到啦，再穷啲嘅，佢咧一手机买唔起，但系你要佢买俄罗斯战机，佢又唔想， 系， 即系其实佢都叫做比较亲西方嘛， 系， 所以佢会买啲咩咧？咁啊计嚟计去，唉，我钱又唔多，好啦，最后佢哋肯攞几多亿咧？大家估一只手数得晒啦。就是5亿啊， 5亿 美金，咁大家谂到5亿美金可以买咩啊？ 5亿美金呢，如果买 F35 的五架都买不到。 没有架的真 的。是吧，咁於是呢佢哋呢要买21架。 是。 21架呢最后计完数，欸，以色列原来放緊啲 F16 出嚟喎。是。喔，哦，咁买囉。於是呢原来以色列呢就有一批 F16D 双座型嘅，就放俾佢。因为买双座型都有数㗎喎。因为双座型可以做训练机嘛。咁， 哦， 所以呢又可以執行一啲複雜任务啦。咁所以呢就对克罗地亚啱啱一拍即合。于是呢就克罗地亚喂，不如你有啲二手嘢你唔要你卖俾我啦。咁，哦，我顺手卖俾你冇所谓啦。因为佢大把嘛。咁呢就卖咁啲，好少㗎啫 ,21 部。咁大家计囉，嗱，其实你五亿㗎嘛。21部，嗯，即係每部差唔多2000万喎。 係。 够 OK 嘅喎。同埋呢嗰时以色列卖可能都大概呢个价。其实即係佢咁多年用咗二十几三十年免费用咗廿几 年。咩呀，即係 iPhone 咁样咋嘛。 即係点呀， 咪二手 iPhone 样都值几千蚊㗎，係咪， 係。 用完我买返几千蚊，我买返都值两三千蚊㗎。 係。但佢一直头系卖出嗰个价呢，可能就是当年他的买入价喎。咁咪即係免费用咗廿几年。 通胀咗一系都 系。咪系咪笋先笋㗎嘛，大佬成件事。咁当然有啲人唔系，咁中间好多嘢嘅。 呢个即係同买隻捞一样囉。 係呀，仲有佢第时要维修㗎嘛。 系啊。 维修嘅时候呢，因为佢呢部 F16D 呢系同美国嘅 F16 有啲唔同㗎嘛。咁所以可能维修边个做又系以色列做返个。 系咩， 咁你咪又有钱执啦。 哦。 正噶，所以呢单嘢系啊，即系以色列犹太人，你真系揾佢唔到笨啊，真系坚嘅。好啦，下一单咧就要讲呢个美国咧六代战机。嗱，大家如果计代数咧，依家其实数到最劲都系五啫嘛。 系啊， 五代机嗱，五代机有咩国家做到呢？美国做到啦，美国有 F22、F35，F22 就已经系全面用紧啦。F35 咧就睇住啦，就暂时都未真系好劲啊。咁但系咧，大陆咧就有个歼20啦。但系歼20嘅战斗力大家系唔知噶嘛，跟住咧俄罗斯咧就有一部叫做以前叫 T50， 依家就叫苏五七啦。 系， 苏五七咩战斗力咧？又系唔知噶嘛，因为未服役噶嘛。 4.75代我哋叫。 我射就好啲嘅，我俾佢叫4.99代。 4.99，OK。 但系都唔系五啊。好啦，咁咧而家咧美国就话唔得，我哋要出部六代，因为我哋系王者嚟噶嘛空中。咁大家咧依家睇呢个样咯，呢个样你觉得佢似咩？ 似个 Bad Bird。 似 Bad Bird 系嘛？同埋咧，冇法佢冇尾翼噶， 系冇垂直尾翼， 冇垂直尾翼啦，系嘛？我怀疑佢个水平尾翼都可能系好细嘅。咁咧，佢咧呢种嘅有少少 flying wing 嘅设计啦， 系啊， 系咪融合咗？咁所以咧呢个设计咧就一定系快嘅， 系啊， 同埋系隐形， 系。 你冇发觉呢部机好扁嘅嘛？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部嘢咧应该系相当劲嘅。咁但系咧有人话呢部嘢咧系有一个标准嘅， 一个指标嚟啫。 第一呢部嘢系要高超音速。高超音速意思即系咧，系要有五倍音速， 哇， 系好劲啊！未完嘅，佢仲有啲咩劲咧？个隐形性能再提升， 哇， 提升到咧，唔系你好离远见到粒波子，嘢你直头睇佢唔到， 哇， 一粒尘都睇唔到， 咩物理隐形啊？ 我谂直头系光学物理乜嘢隐形都有齐噶啦。 OK， 好啦，跟住咧，最后咧，仲要有个超级武器就系镭射光， 哇！ 仲要咧，我离远咧，我用镭射就搞啲咩噶？ 即系依家系个 X wing 嚟噶，其实 依家好劲啊！真系 X wing 系嘛 ？X wing 劲过 X wing， 好好好劲。咁呢部嘢要几时服役咧？好夸张喎！2030年喎，大家计，今年系2018啊嘛， 系啊， 12年之后服役，咁即系话佢要几时面世咧？佢可能系2024、2025年咧，或者2026年，你已经见到佢噶咯。 哇！ 跟住佢就会做咗啲机出嚟咧，开始俾你试啦。咁啊，试到大概2028年咧就入役啦。然之后唔系2020，咁你月2018、2021、2028、2029已经差唔多 ready 噶咯。2030就可以入噶咯，咁然之后咧就2033或2034年就已经可以开始正式战斗啦， 系 即系玩咗几年之后，咁你又谂下咯，2030几年系咩光景咧？ 2030好似话苏马七换到引擎咯，可以， 哇咁耐啊，要歼20换到咩啊？ 应该换到。 咁咧，2030几年其实系咩光景咧？就据说就系大陆超越美国嘅年份，就 系当时如果美国停喺度等你的话， 唔系军力啊。是经济啫，军力嘅追唔到啦，因为外星人嚟噶嘛，你点追啊？系咪先？咁咧，所以呢个系好恐怖嘅，系啦，系啦。如果你可以用个 laser 系嘛，好啦，咁下一个咧就讲 Lockheed Martin 咧，就用呢个咩咧 ？MQ-25 呢个 project 啦，大家仲记得 MQ-25 呢个 project 咧，其实就系一个咧航空母舰嘅一个空中加油机。咁点解要用到呢样嘢咧？就大家咧应该记得咧，我哋系咪讲过大黄蜂有缺点嘅？ 系， 但系我个缺点咩咧？就系，佢航程短啊， 油缸唔够大啊， 系啊，唔大啊，因为你记得咧，其实佢系由 一个 CD 型扩大噶嘛， 系啊， 所以理论上咧，佢入面嘅内油咧，即系佢个装载量系唔会冇，即系会比 E 比例大咗， 系， 但佢唔算啊，佢同苏廿七嗰啲系列比咧，佢冇咁多油嘅， 系， 咁所以相对嚟讲咧，佢系需要咧系有空中加油，但系而家佢个空中加油咧，好多时咧就用翻咧，即系自己 FA 十八做啦， 系， 咁因为始终咧就撩机做翻咧，佢就唔使特登又整个胶机啦，但系而家佢发觉咧，如果可以做到一个咧无人机可以做到空中加油咧。有安全啦，同埋咧成件事嘢个成本效益嘅高，咁于是咧佢哋就有一个 MQ25 呢个 project， 咁咧问题就系咧成件事原本最 fit 嗰个人咧就叫做 Northrop Grumman， 咁呢一间咧格鲁曼公司，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系佢咧嗰个咧就系 X37B 咧当年咧系降落咗 X41B 系嘛，应该 X41B 降落咗去嗰个航母舰噶嘛， 系啊， 系好劲噶嘛， 即系前后接应嗰部嘛， 系啊，好劲噶，咁依家呢部嘢咧。基本上咧，但系最搞笑就 Northrop Grumman 话唔玩啦，我哋 系 唔玩 X47B 唔玩啦，就系呢个 project 我哋唔要啦。点啲人话点解？即系你系咪嫌佢 cheap 得啫？ 系咯， 即系定系你想将呢部机用其他用法咧？唔知咁，但系咧 Lockheed Martin 一路冇出声嘅， 系 跟住咧有一架咧就叫做 General Motor 嗰边入咗标啦，跟住咧另外一个入咗标嘅，大家知就波音啦，波音部系有啲肉酸噶嘛。我哋讲过噶啦，其实少少肉酸嘅，嗰、那个 wing 咧系咁样翘上嚟嘅，跟住咧就听讲会限油啲啊，咁咧而家咧 Lockheed Martin 咧王者终于出马啦， 系， 跟住出马咧，你见呢个样咧就系啲非翼型嘅设计嚟嘅， 系 非翼型嘅设计嚟， 成个 B 型轰炸机咁样喎， 系啊，少少噶，所以系咪有啲型啊？ 系啊， 有啲型棍噶，同埋咧有啲咧王者再来感觉，系，咁呢啲人就话哇，如果而家你真系出到呢部机，因为呢个系一个样啦，一个模型啦。如果呢部嘢咧真系掂嘅话咧，应该呢部会赢波音咯。 咦，真系未试飞嘅呢部？ 佢应该都未开始点试飞噶啦。 哦 ，OK。 应该咁咧，呢部嘢咧最过瘾地方就系咩咧？佢可以有隐形设计噶， 系 因为 flying wing 嚟噶。 飞行设计系啊。 同埋咧，理论上咧，佢应该个内油系多嘅。 哦，因为亦都系有光嚟噶嘛。 系啊，呢、這个都系多噶。咁所以咧，啲人就话呢部嘢有机啊，今次系啦，好玩啦。下一个咧 ，Alex 中意啊，呢个应该装甲车玩呢个无人机啊。 系 呢、這个设计你会唔满意啊？嗱，佢咁嘅，轻微讲下先。 系 佢咧，首先咧就部车咧装咗啲接收器啦。咁然之后咧就嗰、那个士兵咧就会揸住一个咧类似咧个 iPad 咁嘅嘢。咁咧就会笃噶啦。咁然之后咧上面咧咪无人机放出去俾佢飞咯。跟住咧可以飞好远嘅。即系可能讲紧100 km 咁样。咁远咧，将个信号咧射翻去个嗰个装甲车度。咁你就一路及住望住出面嘅环境咧，就一路揸住装甲车咧就知晒成。 你知唔知我见到张相谂起咩？ 谂起咩咧？ NDS 系 Polish 啊 ，NDS 个咩啊 ？Polish 啊， 哇！即嗰部嘢 啊，系啊， 哇！咁就大啲，应该大少少系嘛？咁但系咧就呢部嘢好唔好玩？你觉得？ 好似啊，好似 Polish 真系。 同埋咧就依家变咗咧揸车咧就好似变咗揸飞机咁系嘛？ 系啊， 即系你系可以将咧你嗰、那个即系、就是、你嗰个无人机咧拍到嘢咧，你系 live 咁样直接喺度噶嘛？ 即系唔使等友军嘅无人机嚟。系嚟啊嚟帮你侦察啦，而我自己飞部细嘅出去。 系啊系啊，即系你每部车都有啊。 系啦， 系咪好正啊？ 系啊， 即系你一放佢出去之后咧，佢就自己飞咯。 系啦， 跟住咧佢就会将附近，即系你以后唔使自己亲身过去嘛，你可以好远嘅及到。好啦，及到之后你就可以确定冇问题，你啲兵就运过去嘛。所以好似听落几正啊！ 系 呢、這个就系美军嘅最新嘅一个研究嘅装备啊。 今日有单新闻就系呢个。香港同埋呢个深圳边境用个无人机做呢个走私， 哇！玩到咁，真系 走私 iPhone， 走私 iPhone 啊！ 系啊， 哇！我又真系唔知佢可以走私到几多部、啊， 唔止一两部咯， 一两部啊，我都发啦，一两部都，哇！真系喂，大陆人强棍真系劲啊！呢、這个真系唔系讲笑。好啦，下一单都要讲嘅，嗱、這個、呢个咧就据说咧去到2030年，唔知点解咧又系2030年 ，Alex 啊， 系 个时间教到咁正嘅，佢哋话咧依家咧可以玩无人机蜂群战术，大家见唔见到依家咧中间嗰部系咩啊 ？F35 啊， 隔篱啲机靓唔靓仔啊？ 系咯， 都几靓仔啊！ 嗰啲系传说中嘅六代机啊。 可能系传说中六代，或者咧，其实呢啲系无人机嚟嘅。 O K， 嗱，而家点玩咧？个玩法就咁嘅，就系、是、咧以后咧 F35 咧 就会喺好厚、好厚、好厚嘅后方，好似一个足球入面嘅龙门咁样，佢即 系 后面夹住，佢就开晒嗰啲啲 link， 我哋叫做啲数据链，就搏住晒咁多部无人机，佢咧就雷达咧系 silent 嘅，唔会点样即系、就 是、 主动去征收噶啦。呢啲出面嘅马仔咧就嗰啲脚，就好似你成日讲嗰啲浮游炮， 卡逼嚟啊， 系啦，就喺出面帮你睇嘢，咁咧遇到目标嘅时候咧就会攻击。嗱，攻击又可以学好多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自杀式袭击，成部撞埋去。第二个方法内置炸弹、然之后射。仲要听讲帮呢啲无人机玩隐形，帮佢哋查隐形涂料。甚至乎连个设计都系个气动外形都系隐形。咁咧，仲要呢啲机咧，仲要比较细只。嗱，最恐怖玩法系乜嘢咧？最恐怖玩法咧就系佢上面装晒嗰啲 AGM 88。 哇！ 我哋叫做辐射防反辐射飞弹， 系 咁咧，见到雷达，见雷达杀雷达， 系做隐形， 杀晒之后，跟住咧 F-35再指挥后面嗰啲轰炸机嚟 B-1B 啊、B-2 啊，或者甚至都唔使啦，成只 F-35就嚟炸啦。好啦，咁后面咧，万一有事咧，就 call F-22 大佬嚟扫场。哇！咁成件事好玩，仲有一个玩法嘅，个玩法就系咩咧？就系、是、大家有冇听过 C-130 啊？ 系。 C-130 最新的玩法咧，据说就系咧设计到咧全部后面咧装无人机， 系 佢系咁嘅，佢会咧你后面咧佢未可以有个位机个舱可以咁样向后拖嘅， 系啊， 佢就有啲弹放落嚟嘅，一拖落嚟嘅时候个弹咧原来入面全部都无人机嚟嘅， 哇！ 一系列放晒出嚟之后咧，百几架咧就可以向住目标攻击， 哇！ 咁所以咧就好恐怖嘅。咁咧，依家咧就2030年，據說就一個分水嶺。 哇！ 大家睇住， 有浮油炮啊！大家 係啊，好鬼勁噶，係啦。咁偷雞講埋呢個嗱，今次咧就仲有一個咧，就是、中國同俄羅斯咧，據說佢哋要聯手咧。嘅俄羅斯嗰邊呢個 Glass 咧 ，Glanis 咧，就嗰個衛星網就同中國個北斗網嚟緊要融合， 係 融合埋一齊之後咧，嗰、那個即係個效率啊，那個 synergy 啊，就會大好多。 哦， 咁咧據說就可以同 GPS 砌過。咁依家咧个精度咧就会再比依家再好啲。 哇！ 咁咧佢哋两个联手嘅话咧，个情报系分享嘅。 喂！ 所以基本上咧已经可以将成个太平洋 cover。 哦。 同埋咧半个地球已经被 cover 咗啦。咁当然你同 GPS 仲争啲嘅。 O K。 但个好处就系咩咧？两个联咗之后咧，其实大家啲武器就共用啦。 哦。 变咗就举例，如果咧中国发现咗啲导弹咧系射向俄罗斯，佢就可以即刻通水。咁俄罗斯就可以准备。如果咧俄罗斯 detect 到有啲嘢对中国威胁咧，即刻讲俾大陆听，大陆又可以准备。 哦， 咁变咗就互相互为咁样一个监察咯。咁所以咧就据说咁样个战力会增加。 好， 咁睇下咯呢个嘛。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